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Shh.

恬静，静悄中只有沉寂生命，命中当感到片刻激情，情尽无奈似注定，谁又会在昨天经过留下记忆，认识相恋在同世同征，今天怎会变孤清，往昔许多的事情，长地季节与情景，越是不应该记起，越是偷想起，何以心似风与风抱拥，风却把创伤吹至无踪，情始终不惜侵扰我心，我却恨我仍然心痛，我心似醒，我的眼睛想强忍无奈，已经痛哭了，疲倦了，再渴望回复恬静。只有沉寂生命，命中当感到片刻激情，情尽无奈似注定，谁又会在昨天经过留下记忆，认识相恋在同世同征，今天怎会变孤清，往昔许多的事情，长地季节与情景，越是不应该记起，越是偷想起，何以心似风与风抱拥，风却把创伤吹至脑中，情始终不惜侵扰我心，我却恨我仍然心痛，我心似醒，我的眼睛想强忍无奈，已经不得已痛哭了，疲倦了，再渴望回复恬静，创伤吹至脑中，情始终不惜侵扰我心，我却恨我仍然心痛，我心似醒，我的眼睛想强忍无奈，已经不得已痛哭了，疲倦了，再渴望恬静，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

的爱在日出后。 My love I will never go， 爱让我快乐也让我有。

飘逸，但解不开我的心。哦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我念你，我盼望你，在那暮色渐暗淡的时候呼唤你。哦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我念你，我盼望你，在那暮色渐暗淡的时候。 Bye.

心轻轻触动，从前的我没法懂，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。 踏过的路里交织笑声与眼泪，起跌的半生只转天气与悲。 你看那时间如风，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松，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，只求心与你相通。 回望在往事里，又见像似乱世的情怀，仿佛飘远的一个我游到身边，一再旧情倾诉。算失落过，都不想变改往事，因那所有的旧事落印在现在的我。 你我如此相逢，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，就算有苦衷，点滴尽在不言中。时间如风，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，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，愿从此心里轻松。 徘徊在岁月里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，天天躺进新感觉里，让我一生的喜旅漫游。 喂，你好吗？ 好啊，可是觉得有点累。 其实我都觉得好累，或者人生就系咁啦。 对啊，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，我想。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已经很幸运了。 Jonathan， 看回以前你曾经有没有后悔过？ 一点都不会，虽然累可是很值得，也很安慰。 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。 OK。 因为那时间如风，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，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，愿从此心里轻松。 徘徊在岁月里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，天天躺进新感觉里，如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。 虽然那时间如风，虽然那人生太匆匆， 愿我一生漫游经过。 如果爱只剩麻木，拥抱只是种接触，该用什么方式找回失去了的温度？如果爱变得辛苦，亲吻变成了义务，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解脱这份束缚？若爱是痛苦，而快乐的方式是结束，我们 不顽强的呐喊着是谁对谁辜负，好好认输。